有点回忆杀的感觉，或者呢现在好像有点心痒痒，因为今天因为是最后一天了嘛，上班最后一天，觉得听到这首歌曲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哈。 啊，岳鸟小哥哥精心挑选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 Miss 刘说开头曲，这就是要旅行的节奏啊。人间值得也说嗯，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对假期的向往。 哎，是这个大家呢对假期的向往已经看得足够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到聊点什么呢？今天呢我就不上大佐了，到底上的是谁呢？听听看。嘿，你好，我是郭鹏。今天不是大佐，而是由我来为你带出互动话题。在共和国72周年华诞之际，第八个烈士纪念日也将到来。以国之名缅怀英烈，是对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的英烈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传承先烈风骨，挺起民族脊梁，身处和平年代，我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那么在今天，就让我们回到小时候那个崇拜英雄、渴望英雄的时代，来说说那些从小到大我的榜样的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凝聚前行的力量。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昨天这段录播做完以后呢，我就发现给我感动的呀，今天早晨连天气都给忘播了、 嗯、感慨万千啊、嗯、今天没有上大佐，上的是 PD 自己、 哎、是， 但是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很感动的故事。 是 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华诞之际，第八个烈士纪念日也即将到来了、 嗯、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以国之名缅怀英烈、 嗯、 那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从小到大我的榜样。 是，那这个话题已经抛出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我们换一下节奏，先给大家把话题抛出去，让大家想一想、嗯、然后我们现在来说下天气好不好啊。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那么受到了高空短波槽的影响、 嗯、 昨天夜间北部城区秋雨返场，并且伴有一些雷电活动啊，大家可能会有听到、嗯、那今天早晨到上午呢，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或者小雨天气、 嗯、 雨天路滑，能见度也不太好，早高峰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哎、 但是午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的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请大家合理的调整着装，小心感冒。 哎，当然呢，频繁的降雨呢，使得这个山区的地质条件不太好，所以呢，请各位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呢，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转多云，早晨呢有轻雾，东转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的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5%，有一定的降温哈。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签到排行榜。 嗯， 我觉得今天应该争的没有那么激烈了吧，因为好多朋友说自己已经在路上了。 嗯， 刚刚我们在跟大家分享早上许巍的这首《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的时候，野熊说啊，我们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出北京了，马上就听不到你们了。 是， 已经出了我们的电波辐射范围了啊。 哎， 来看看在我们的辐射范围以内，哪10位朋友拿到了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 好嘞， 第一名是飘摇的云，第二名是 Walker， 第三名是张虚，第四名是孟杰，第五名是大宇。 嗯，来看第六名到第10名。第六名呢是，哎，我们第六名是谁呢？看一下，第六名呢是厚德载物，第七名燕，第八名摸摸茶，第九名是宋丽宝姐姐，以及第10名北京5号线。来，恭喜上的10位朋友啊！ 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为什么今天要先跟大家分享互动话题呢？其实要仔细的去想一想，从小到大我的榜样， 对， 可能是一开始在书中学到的英雄人物， 嗯， 后来呢在电视当中学到的感人事迹， 嗯， 还有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给予你帮助的前辈朋友等等，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听听 FM 的聊天室，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分享榜样的力量。 哎，我觉得金鱼说的非常好啊，这个榜样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就是那些我们在我们心目当中特别崇高的那些英雄们，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平凡的这个朋友，但是呢我觉得同样可以作为自己的榜样，对不对哈。 嗯，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啊，也充满着榜样力量的感觉，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南征北战 NZBZ 带来的生来倔强。 力量无人能抵挡，他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旋律响起，昂斯汀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在那降临时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与真相对白，正视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寸领土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踏步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武器自由地飘， 有一种力量无人能抵挡，它永不言败，生来倔强， 有一种理想照亮了迷茫， 在我深感自豪的地方， 因为我是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着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一起走向前，走过前辈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前辈的付出，不要让我在这边肩负重前行，不必沉默了，放声歌唱，欢迎我的艰难坚挺，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整个的锁链凝聚了火焰，干了几个连锁刷新记录，其他和谁来是我必然的艺术，别的全世界的艺术门，你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门，这个每个人就不是可以站到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踏步在长生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武器自由的飘，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7:14，早安音乐很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来说说从小到大我的榜样是什么？可以是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也可以是我身边的平凡的普通人哈。 嗯。 但是今天我发现上榜最多的还是大家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些英雄，比如说黄继光，或者是邱少云、董存瑞等等哈。 哎，是有课本上的，还有在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 哎， 但是又像太子提到说，我的榜样就是我的爷爷和姥爷。 嗯， 他们两个都是为国奋战过的，尤其是我的姥爷，经常会跟我讲他当年打仗的故事，还会非常自豪地说，我当年参加过三场战争，分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嗯， 通过他跟我讲过去的事情，也能感受到他们那个年代的艰辛，还有坚持以及荣耀的感觉。 对， 也正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换来了我们现在和平幸福的生活。 嗯，张旭说，我出生在战斗英雄的董存瑞的家乡怀来，小的时候呢，经常听父辈讲起董存瑞的故事，从小到大在电影院当中呢，看到最多的电影也是董存瑞。董存瑞烈士呢，在他十几岁的年龄，为了新中国舍身忘死，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另外一个榜样嘛，是我妈强行给我安排的，是隔壁家的孩子。 啊，这种确实有啊。 那你会发现，有的人呢，就是长着长着，也变成了其他人这个口中的隔壁家的孩子，对不对哈？ 还有，我们昨天有提到过，马上要在11期间上映的电影《长津湖》，其实讲述的也是相关的话题的故事。 对、嗯。 那么，深黑猫萨玛提到说，长津湖畔沉默的英灵，班公湖畔鲜嫩的生命，所以我为了保卫祖国献出生命和活着的老兵，要向你们致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是。 这个帕金顿熊呢说，今天是烈士纪念日，作为一名政法干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我要深刻的缅怀那些牺牲在政法战线上的战友们，他们永远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榜样。危难的时候你是挡在人前那座山，在救助时你是传递温暖的那双手，在逞凶时你是坚不可摧的那支盾，守护了更多人的平安和安宁，你奉献了无悔的生命。凡人英雄，我们用这样的称呼向你们致敬啊。 还有小坏雷克多提到说，工作原因经常接触那些抗战时期的老同志，之前有去过老同志家采访，就是一个感觉他们家里都非常的朴素。后来还集中的出了一本讲述他们革命经历的书，是真的非常感人。 对当然呢，伊萨伯摸摸呢说，这个他自己呢觉得他的偶像啊，他觉得从小最小的时候应该是神话人物孙悟空。因为呢铲妖符除魔保护师傅无所不能。对吧，其实很多人，我觉得第一个偶像可能四五岁的时候， 对， 是一种正义的一种勇气， 看动画片， 对吧？然 后 后 来上学以后，你看在看到课本上很多的故事以后，哎，就有变化。 哎，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很多人说雷锋精神，雷锋啊，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还有焦裕禄等等，这些都是老师教育我们向英雄学习的这样一些楷模哈。 还有无名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他说，我的爸爸从做人到做事儿都是我的楷模，即使退休了，还是我们整个家属楼的热心人。整个楼的居民遇到问题，第一件事情不是去找物业，先说，哎，去找一找那个无名他爸爸爸嘛，他真的是我心中最平凡而伟大的人。 哎，好了，那当然呢，我觉得今天呢，大家呢，哎，大家今天说到很多东西，我就忽然好像回到上学的时期。 哎，你就像 主题班会的感觉，对不对？ 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安安就说，不得不说，这个话题好像我们的班会主题，严肃却又令人振奋。 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班会主题，包括我觉得好像很像从小到大，小学和初中那会儿经常学的那些语文的话题、作文话题。从小你的榜样是谁，是吧？哈，好了， 可以想一想，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那当然有这么多感人的故事，一直鼓励大家前行的人，也有一些鼓励大家前行的歌曲。 You raise me up.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Til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的这期节目我专门选用了 Josh Groban 的这个版本 You Raise Me Up， 这也是我当时听到的第一个版本啊，而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西城男孩的那个版本。因为呢今天我们说到要开主题班会嘛， 嗯， 一般来说这是我要在班会当中励志的必备的这种 BGM 哈。 是早秀今天在上班路上和大家一起开班会来说一说你们从小到大的榜样。 哎、嗯、 好，今天真的是没有想到啊，大家在听 TFM 的聊天室当中这么活跃， 对， 有一种你追我赶争第一是为班级取荣誉的感觉。 密兹说呢，那绝对是黄继光哈，然后呢葛大爷说那董存瑞舍身取义的精神一直在激励和鼓励着我哈。 嗯，还有像丹博说，我的岳父也是我从小到大的榜样。 嗯，怎么说 啊？他说我的岳父是个警察，对待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他获过三勤最美人民警察、中国好人等荣誉。 嗯， 七一的时候还被公安部表彰为了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 哇，这很厉害啊！用户6531说。在部队待过之后我才知道榜样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边，那些日日夜夜坚守在边防线的战友们已经把黑暗挡在了自己的身前。哇，我就忽然想起了上次看到一个，就是他们在边防战线上那个蚊子特别特别的凶，但是那个战士真的是岿然不动哈。 嗯，真的是大家的榜样啊。 嗯、 还有像用户6466QU 提到，我的榜样呢就是我的爷爷。 嗯， 老家那边好多的围墙都是我爷爷带着工人们去修的。 嗯， 现在每次回去啊，都能想到这些做着平凡事的普通人带给大家榜样的感动的力量。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榜样，从小到大我的榜样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班会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今天呢，有朋友说，哎，你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没有了吗？今天我们暂停一天好不好哈。 嗯，马上要放假了嘛，很多的朋友就行驶在路上，然后呢我们用好的音乐还有动人的给大家力量感的话题来一起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嗯、昨天其实在这个时段推荐了一部跟今天的主题很合的电影长津湖， 一会儿还要继续推荐。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现实题材电视剧功勋。 嗯， 伴随着首个单元李延年的播出，贴近历史真实的影像把观众直接带回了历史现场。 哎，在沉浸式的观剧体验当中呢，观众为能文能武的李延年所折服，更是真切地体会到了70多年前最可爱的人是怎样浴血奋战去捍卫山河无恙的哈。 功勋的取材自首批8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 哎， 也是用单元剧的形式来一一呈现的。 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金志文《永不消逝》。 在颤抖，继续走。是眼泪不肯流，穿过黑暗等待破晓的光，尽管匆匆，从未这样从容。孤独就算比想象可怕，你爱的人等你回家，坚定放下所有一切才刀剑游走，耳边还有希望在抵达，又怎能倒下，紧握着的手在地 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Good morning， 早安！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每天早上在上学还有上班路上，都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坐在车的后座上，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上学去上班。那有小朋友智慧来今天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在家里尝试制作的早餐啊。智慧特别可爱，跟我们打招呼说：“静宇姐姐，郭鹏叔叔啊，非常满意这个称呼。今天早上我吃的是蛋卷，做法呢很简单，先打5个鸡蛋在碗里，把蛋黄跟蛋清分离，蛋清里面再加入火腿肠，然后蛋黄里面加入葱花，搅拌均匀。先把蛋清煎一煎，锅底刷油，把蛋清倒进去，煎熟以后呢捞进盘子里备用，再把蛋黄倒进去，也是煎熟以后盛在盘子里，蛋黄在外面，蛋清在里面，卷上以后再用切披萨的小刀给它切开就可以了。这样的蛋卷是不是没有尝试过呢？这是我妈妈的独创，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智慧小朋友给我们投稿的他们家的早餐。而今天我们早音乐秀搭配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是来自邓福如的 All Happy， 一定要在上班路上记得吃早餐哦。 All Happy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幸福一定在你身边。 All Happy Sweet Day，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轻快脚步的雨点，放我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 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巧克力跟奶油来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不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巧克力跟奶油来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 音乐早餐。 现在的小朋友叫你叫什么？ 静宇姐姐。 叫我叫什么？ 郭鹏叔叔。 大家一定要回去看一下，我当年叫月鸟小哥哥。请重新把这样的名号使用起来，谢谢。 是我故意的啊，因为发过来的时候人家其实写的是静宇阿姨，郭鹏叔叔擅自给自己改了名字。小朋友很可爱，我问他说你要点歌吗，他说不啦，谢谢您。其实每天投稿我们的音乐早餐也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说可以点歌送给你想要送的人，比如说自己的家人朋友过生日纪念日等等，都可以提前来跟我们预约。具体的参与的形式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您今天吃了什么，早餐是怎么做的啊，很简单，直接给我们发一个照片或者说给我们简单的文字介绍就可以了。具体的参与方式呢，发送早餐两个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也会有详细的解释。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今天是这个烈士的公祭日啊，来说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开一次怎么说呢，从小到大都会经历过的主题班会，好不好哈？ 大家的榜样是谁呢？很多人都提到了自己的爷爷姥爷。 Raven 也提到了说，我的榜样就是我的爷爷，我爷爷兄弟五个人，在我爷爷的四位兄弟当中有两位都参与过两弹研制，而一位把胳膊留在了朝鲜，另外一位打过鬼子。我爷爷就普通多了，不过呢大家现在用的简化字有他的功劳。哇、是我们国家的语言学家啊，应该是 这个很厉害哈。用户1840说，我想成为白求恩一样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所以我当时报志愿的时候差点就学了医啊。 是在各行各业当中其实都可以发挥榜样的力量，包括像刚刚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啊，我可以在这个时候提一下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吗？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对，他说我对他的爱真的是始于颜值忠于才华啊。因为其实刚刚结束的这个残奥会当中，其实很多人不太了解到，就是刘德华也是持续很多年来做残奥会推广的工作，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些残疾人运动员们。 对， 子琪呢说，艺人当中呢，刘德华、古天乐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无论是作品还是做人都无可挑剔。就是后来人们才知道，古天乐当时其实捐助了很多的希望小学哈， 嗯嗯， 啊，只是都在默默的做这件事情。而且同时呢，我觉得我忽然觉得好像回到了当年主题班会，其实每个人会拿着一篇我的榜样是谁， 对， 或者我的偶像是谁，但未必全部都是这种我们说到 在课本里学到的， 哎、对， 也可以是自己的家人，包括也可以是自己就是在生活当中给予过帮助的普通的平凡人。 是。 因为其实就像练习提到的，喜欢刘德华呢，是因为他乐于助人，坚持不懈，不断努力，自律、平和、友善等等，有这些美好的品质来鼓励着我，也不断的去向他学习。 嗯，我觉得一代一代都是传承哈。今天呢，看到了很多人都是从爷爷或者是姥爷这边来得到了一些自己原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开阔了见识，同时呢产生了一些英雄崇拜之情。特梅普说，我的二老爷是我的榜样和崇拜的英雄，参加过解放战争，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打小就喜欢听他去讲一些战斗故事，和看到他当时腿上的弹坑啊，就觉得更加有这个崇拜他的感觉。正式专属说呢，我从小的榜样是我的爷爷，他是一名革命战士，小的时候呢经常给我讲部队的故事，那个时候长大了立志做一名军人，现在爷爷也去世快十年了，但是这些精神一直还在激励着我哈。 还有帆提到了说，从小到大的偶像都是勇敢的消防战士，当遇到危险大家避恐不及的时候，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普通的年轻人，而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们就是最坚实的守护，也是最温暖的蓝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叫他们蓝朋友吗？ 为什么？ 就是消防战士的那个衣服就是 蓝 色 的 前一段时间有个消防主题的剧嘛，你好火焰蓝啊，就说他们是蓝朋友。 蓝朋友啊，很有意思啊。当然我觉得你刚才说到消防战士，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应该跟他们的这个工作是最配的，因为他们从来不去害怕任何的危险，对不对哈？ 勇敢的逆行者也是鼓励到我们的，今天给予我们无限力量的榜样。 来听到的是张韶涵，不害怕。 每一个人都在挣扎，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有时候天使不回答，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不害怕。想在你面前放光芒，想看见你为我骄傲的模样，我只有一分钟悲伤，然后微笑就把挫折都遗忘，一定有幸福在我的前方，我在漫漫长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要奔向我心里的远方，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抬起头来累积 怕。 哎，那天有人说张韶涵其实就是和一般的女歌手不太一样，她唱了很多励志的歌曲哈。 哎，是的。 还有人专门问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唱励志的歌曲？就是好像跟其他人提供的这种氛围都不太一样。有人也质疑她，说是因为你不能够提供那种就是小感情的氛围。但张韶涵自己说，其实是因为她自己对这种主题比较喜欢，她也觉得这是音乐可以传达出的一些正能量。 对，比如说这首《不害怕》，还有更多大家很熟悉的、鼓励过很多人的《隐形的翅膀》。 哎，对对 对, 对， 给过大家无限的力量。 淋雨一直走，对不对？ 是，也可能跟她个人的人生经历有关系吧。就是人生充满着坎坷，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精神的力量来鼓励大家去前行。 哎， 那今天在我们的上班路上，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提前休假，行驶在路上了，也要跟您说一下，今天早上的这个还是有小雨的天气，而且能见度不是很好，注意保持一下安全车距。 对， 那么如果您在副驾驶或者说没有在开车的情况之下，来参与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早秀带大家一起开主题班会，来一起聊聊你从小到大的榜样。 对，我忽然想到了我们当年的每次开这种班会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呢也会说说自己的一些喜欢的人或者比较崇拜的一些人哈。欢乐咖啡时光说，我的榜样呢就是太空狂人马斯克和苹果的这个支付乔布斯，因为他们都开创或者引领了一个时代，对不对哈？ 还有呢，很多朋友都跟我们提到了自己在课本当中学到的一些英雄人物啊，今天不止一次看到他们的名字，董存瑞、焦裕禄等等的。 好，那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你快乐 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守城》《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全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I said this time next year I'ma be the one who do everything and more, you said I couldn't do. This one's for you. And this time next year I'm gonna be stronger, a little bit taller, top is my only view. I'm kicking in the door now. Better get out my way. Never really saw me coming. You left with nothing to say. This for everybody. You'd always put me down. I hope you open up your eyes and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Take a good look at me now. 来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一首单曲 Look at me now。 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主题班会，这也算是主题班会之前的这个预热单曲之一哈。 嗯，也谢谢今天主题班会啊，大家跟我们先分享了这么多的榜样的力量和故事。 哎， 大家都知道嘛，一般开班会先要同学们发言，发完言之后班主任是不是得总结一下？ 对 啊，对。那么接下来就是 你好像很像班主任这个角色。 郭PD的总结时间啊，郭PD今天要给大家拿一个具体的事例来好好的讲一讲。 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9月30号，其实这一天呢，除了是我们的第八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 烈士 纪念日啊，当然呢，这个今天呢，其实还有一部影片要上映，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已经说的很多的影片《长津湖》是在今天正式上映了哈。这部影片呢，是以它气势恢宏的画面，全景式史诗般的呈现了抗美援朝战场当中的长津湖的这一次战役，用176分钟对那场惨烈的战争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同时呢，也为观众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视角进行深刻的思考哈。 是，那昨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这部电影的阵容，不论是导演阵容还是演员阵容都非常的强大。 对， 大家比较熟悉的导演陈凯歌也是这部电影的三位导演之一。 嗯， 他就自己说，他说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就是一部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一定要从小的细节啊，要抓好这个把手。 嗯， 那长津湖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这一次他们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来琢磨一下这两个人物，就是， 两个主角。 对，就易烊千玺和吴京主演的。 对，当然这次呢，易烊千玺所饰演的吴万里呢，一开始只是一个渔村当中的一个小顽童，但是后来到了一个战场上，成为了一个懵懂的新兵。从他一开始看到信号弹的时候，天真的发问：“哎，我们被发现了吗？”后来到对面对的哥哥五千里的这个厉声提问的手足无措，再到最后，当他举着右手敬军礼的时候，说到自己是第677名吴万里的时候，眼神已经没有了昔日的慌张。这个就能够看得出来，一部好电影当中人物是有成长的，对不对哈？ 嗯，从少年成长为战士啊，也希望在这个国庆假期，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电影院当中来看一看《长津湖》，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今天9月30号烈士纪念日， 嗯， 忠魂不泯，英灵犹在，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来感受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果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啊、就在这里呀、啊，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短暂开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一路春光 主题班会，伴着今天的主题音乐啊，这个朴树的生如夏花平常也有听，但是今天感觉给了我一种非常感动的正能量。 嗯，是的，榜样的力量无穷。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从小到大的榜样。那么今天9月30号也是烈士纪念日， 嗯， 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晒出来了自己爷爷还有姥爷的这个纪念章哈， 哇，真的， 嗯，有纪念的徽章、纪念的证书等等的， 是 能够感受到大家从上一辈人那里传承到的革命精神。 嗯 ，Jack Wolf 已经给我们亮出了他自己这个姥爷， 嗯 啊，这个来自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来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纪念章， 嗯， 我看的真的很感动哈。 对，他也说，我小的时候记得我有问过姥爷，我说上战场你害怕吗？ 嗯， 小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听不懂但却印象很深刻的答案，姥爷说不怕，死了很光荣。多年以后才理解，正是那一辈人为了祖国誓死而归，青山埋忠骨，马革裹尸还， 嗯， 要致敬志愿军永远不灭的军魂。 好，欢迎大家把更多答案发送到早安优秀的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开一场主题班会，来聊一聊那些从小到大我自己的榜样到底是怎么样的。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郎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路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首创来国庆嗨购7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1500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来京港高速19B出口。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局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电瓶坏了，车打不着；电瓶坏了，没办法。途虎养车，途虎养车，晒单送四次洗车。 途虎养车，电瓶免费上门安装，大牌电瓶立减150元，晒单再送四次免费洗车券。养车就是途虎。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车主朋友注意了，国华首饰国庆期间黄金客件金价390元起，换新公费半价，珠宝翠钻打折返券送惊喜，国庆就到国华，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全网刷屏的北京普惠健康宝销售截止就到9月30日，预购从速啦！快拨打人保4001234567购买吧！北京医保参保人一年只要195元，就能享受最高300万的医疗保障，全家老小都能买，不分年龄统一价，百种特药可以保，高额药费不用愁，赶快致电人保投保专线4001234567。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今天我们看一下从细节提升自己，最棒的跑者每天都在做的11件事情。你知道自己和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的差距在哪儿吗？仅仅是那些天生的技巧、能力和辛勤的汗水吗？当然不止。要知道，你所看到的训练场或者其他地方的内容，只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冰山一角而已。所以，不是你拼尽全力就有能力去变成博尔特、刘翔或者是苏炳添的。而今天呢，我们就看一看作为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之一 NFL 的球星布莱斯巴特勒向美国媒体介绍的自己每天都会做的11件事情。第一，全世界最爱运动的人，他们一直都在竞争。体育本身就是一种竞争，这能够让你始终保持更加的状态，学会去如何面对逆境，学会去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第二点是他们都吃得非常健康，关注饮食的健康，不吃油炸食品，不吃像奶油那样油腻的东西，坚决尽量吃的精瘦，家人也会帮忙去跟踪他们的饮食。第三点是他们需要补水，真正的补水。你知道补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而仔细检测出汗来确定电解质流失的程度，用特殊的饮料在训练的时候为身体补充适当的钠和碳水化合物，注重补水能够大大的提升运动状态，减少抽筋。你记住了吗？ 不停地去关注他们自己的身体，让这些运动员一直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国内的电音大腕 Panda Q 带来的《不冷不热》。这位加州 Berkeley 大学毕业的音乐天才，对运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不冷不热》来自 Panda Q。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也想我不卑不亢一个人，简单我不声不响这一生，留下个不冷不热的灵魂。你试着冷漠地对别人，试着让自己变残忍，却忘了热爱自然你更完整。看多了别人精彩的列车，却让我不好自己这一生，留下了冷过热过的灵魂，还唱出不冷不热的歌声。 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Panda Q 的一首单曲《不冷不热》，同时也能告诉你一些 今天的天气情况。 也不是了，就是运动当中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小知识啊。 嗯，那吴明说的特别好。那今天您跑了没有呢？您参与竞争了吗？今天 PD 虽然没有跑，可是 PD 出现在一个本来属于大佐的环节当中。 对，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非常感人，来听听郭鹏怎么说。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今天不是大佐，而是由我来为你带出互动话题。在共和国72周年华诞之际，第八个烈士纪念日也将到来。以国之名缅怀英烈，是对近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牺牲的英烈的深情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与延续。传承先烈风骨，挺起民族脊梁，身处和平年代，我们崇尚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那么在今天，就让我们回到小时候， 那个崇拜英雄、渴望英雄的时代，来说说那些从小到大我的榜样的故事，传承英烈精神，凝聚前行的力量。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这里等你。专门把这段深情的来自于这个中国的 BGM 来留了下来啊！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这样一个主题班会，跟大家来说说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些榜样啊。当然呢，我觉得忽然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的这种时光，就小的时候好像真的特别容易为这样的这种事情所感动，甚至去写一篇长长的作文。 我还记得2008年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然后当时电视上在播放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我当时那年马上要参加高考，其实已经很久不看电视了，但那天晚上播电话呢，在电视前坐了很久。然后我爸出来之后就看我一个人在那边哭，然后纸巾啊、纸团啊，旁边丢了很多。有的时候你难以言说这种精神的力量，但也正是因为他们一直支撑着我们。在今天早音乐秀的前一个小时，已经有很多在上班路上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从小到大的榜样。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开这场主题班会， 哎，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从小到大你的榜样是谁。 是老 Kenny 说，今天这个话题呢，让我想起了小学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秋游去烈士陵园扫墓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那些好像已经怎么说呢，时光拉得很远的一些梦想。今天呢，我们觉得那些榜样给你提供的力量一直都在，所以呢，你的未来真的不是梦。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 超级集团庆，9月30日至10月7日，2021秋冬上新，七折再享8.5折起。国际化妆品品牌日，每满500减90，多买多减。国庆长假尽在双安商场。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附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建面52到140平，1至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对于孙燕姿的第一天，我们今天的励志歌曲呢，争取来拉满，把这场主题班会办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啊！ 大家的回复也是帮我们不断的在分享着更多的精神方面的力量。 哎， 像今天我们的主题班会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从小到大你的榜样。三月说，我最崇拜的人是爷爷和姥爷。 嗯， 他们两个是性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爷爷是地下党，在我的记忆当中，爷爷平时很少说话，总是微笑；而姥爷是军人，性格直爽，上阵打过仗，也上山剿过匪。 对， 脚上的支架呢，因为条件艰苦，在行军的途中被冻掉了啊、就真的当年是吃过很多苦的，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最喜欢聊他打仗的事情。说起战友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到他眼角的泪光。前几年呢，他已经去世了。今天说到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他。但是虽然他离开了我，可是他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 嗯，你看，生如夏花说，我的榜样呢，应该是女排的团队，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女排精神。2021年9月，女排精神呢被纳入到了精神谱系。女排精神从小到大都是激励我，对任何事情都要去积极面对，永不言弃的这样一种感动啊。 嗯，还有飘摇绿云提到说，从小我一直崇拜的就是军人，在书本上学到了很多英雄的事迹。后来呢，高中还有大学的时候都有军训，接触到的军训教官也都20出头，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是呢，他们整个人眼神当中散发出来那种坚毅，却是和我们这些刚上大学的大学生完全不一样的。从小他们就肩负着保家卫国的责任，英雄和榜样给人们带来正能量，也在困境当中给我们带来希望， 是 在前行中展现信仰，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致敬先烈，缅怀先烈。 嗯，哎呦，主题班会办得很好啊， 是不是？ 无名8059说，今天的歌单感觉很赞，像那种泛黄的老照片，不是会去经常看，但是每次看都会很感动。哎，他说出了一种感受，就是你看，比如说像查理普斯说，你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行色匆匆，每天都在都市当中，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哈。但是他说，有很多时候，如果你静下脚步去看一些，比如说像红色教育基地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去看一些他们用过的物品以及他们的一些光荣的事迹，让现在的人也会去了解历史，去铭记英雄哈。 嗯，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你还记得我出过一次差啊？当然去到了江西。 对， 然后呢，重走长征路，哎，那一路走过去的时候，我们穿着红军的衣服，穿着当时的鞋子，说实话，这已经是胶鞋，都已经好很多了。当然，可能很多的还是草鞋，那个挑粮小道上，然后我们其实就是背着这个自己带的一些补给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整个走下来之后，已经感觉到气喘吁吁了。 是， 重新的体验一下，去参观一下，切身的感受一下这些力量给我们的回来之后的激励是无穷尽的。 嗯，你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呢去参加合唱比赛的时候，那一次真的是给了我很大的想去减肥的动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站在最后一排的时候，当时要唱红军的歌曲，就跟那老师说呢，咱们好像团队当中唯一一个要把红军那个尺码做大的就是你。旁边说好费布。 想想说，当年如果有你这样的红军， 对，他说你这个体型应该不，当年肯定不，红军不是这样的体型啊。后来我当时觉得是，所以还是要去好好的去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来开一场主题班会，我们来今天说到的是从小到大我的榜样是什么？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这一路上走 的很久，来与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听上情节仍无可避免，而整个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的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忘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曲终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针弹出盛夏，心之所动写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走停停也有了这份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看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看着天边似的眼前，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青春所动写就随缘去吧， 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绳，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电瓶坏了，车打不着，电瓶坏了没办法，途虎养车，途虎养车晒单送4次洗车， 途虎养车电瓶免费上门安装，大牌电瓶必减150元，晒单再送4次免费洗车券，养车就是途虎。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好了，8点30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优秀。各位好，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大剧院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长城呢是中华文化的代表符号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10月2号，汤沐海将执棒中央民族乐团首度奏响，为助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而新创的民族音乐会长城。 这一台音乐会呢是由郭文景、张千一、郝维亚、王丹红和刘文金5位作曲家担纲作曲。作品呢充分发挥了民族器乐形式的多元化，以魅力国乐来讲述中国故事，传递长城之魂。订票电话是6655-0000，6655-000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10月5号，张冰冰来执棒中国电影乐团，将带来华韵经典交响音乐会。本台音乐会呢会选曲来自于这个怀旧，黄自的怀旧，以及呢陈培勋的我的祖国，丁善德长征交响曲等中国交响乐起步探索阶段最具代表性的先声，以及舒南的不忘初心，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多年来深受观众喜爱的作品。 在这一场音乐会上，大家会一起回顾百年来中国交响乐发展的历程，向我们的伟大祖国致敬。订票电话6655-0000，6655-000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毛不易的《无问》。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他的衣裳。你问他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点魔力， 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 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无问》啊。当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 电影《无问西东》的主题曲，当时也给过很多人鼓励。 哎，当然呢，很多的朋友呢听到以后都觉得很感动。而我们今天早安热流行呢，我们来要听到稍微怎么说呢，现代风或者电子风一点点的歌曲，来听到Tanya蔡健雅和法国女歌手Carla Bruni 来跨界的合作一首单曲，叫做《Photographs》。哎呦，好吓人，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词，你知道吧？ 这次是跟法国女歌手来一起合作了，这也是 Tanya 的新专辑 Depart 当中的第三波的主打歌。很多的网友听过了之后说，哎，本以为会做得非常的炫啊，现在大家都在比拼什么跨国合作啊，各种能加的音效什么的都往上堆，但是呢这首歌却非常的简单，非常简洁流畅的旋律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简单快乐的时光，也感叹两位首次合作的女歌手竟然有如此的默契。好，来了收听一下今天早安热流行推荐 Photograph。 似乎变了模样，像孤站的指南，失去了方向。Where is love? Where is God? Has he been hiding? Where is time? Where is light? Has it been hiding?Ooh, we're back to the start, facing the light. 起伏荡漾， 飞扬着错呀为难，失去平衡感。Where is love? Where is God? Has he been hiding? Hiding? Where is time? Where is light? Has it been hiding? 不得不感慨，这个蔡健雅的歌声真的是超级好听啊！而且呢，这首 Carla Bruni 带来的合作单曲 Photographs， 我觉得实现了他自己说那个理想。这首歌曲肯定进不了 KTV， 嗯，能唱的人很少， 但是一定是 DJ 们的最爱，对不对啊？ 哎，是，这是全新单曲 Depart 当中的第三波主打曲，也是今天我们早热流行的推荐曲目。 哎， 今天为大家推荐完了新歌，继续来开开我们的主题班会。 嗯， 今天是烈士公祭日，来说一说从小到大你的榜样。现在呢，我们又收获了很多，比如说魏小念来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外公。 嗯， 他说我外公也参加过抗美援朝，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榜样。年轻的时候他在北京装甲兵学校学习，期间还被入选了陆军方阵，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阅兵。毕业的时候呢，校长政委希望他可以留校任教，但是他坚决地说我要去祖国最危险的地方。他这一生呢，每次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交党费的时候，因为觉得又可以为党做出贡献了。 是， 去年他说外公去世了，非常遗憾没有能够见他最后一面，但是他一直在我心里变成了照亮我前行路上的星星，也是我疲惫生活当中的英雄梦想。 对，长江七号呢说，从小到大我的榜样都是我的姥姥。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懂医术，会治各种各样的一些疑难杂症，治好了还不要钱。所以从小到大每逢过节的过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带着礼物来看望姥姥。最后呢，在她去世的时候，很多不认识的人自发来相送。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却是一个善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被人爱戴的人哈。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班会不仅仅大家可以分享从小在课本当中、影视作品当中看到的鼓舞自己的人， 嗯， 也可以是自己的亲人、身边的人，平凡生活当中有感动到你的瞬间， 对 你的榜样人物。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开开班会吧，在上班路上。 嗯，那在九月的最后几天当中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绿日乐队的一首非常励志的单曲，叫做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在九月快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用音乐的力量去唤醒我。 Summer has come and passed, the innocent can never l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Like my father's come to pass, 7 years has gone so fa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Here comes the rain again. falling from the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之前没有发现绿日的乐队的这首歌曲有这么好听，同时呢这首歌曲放在今天九月的最后一天真的是太合适了哈。 哎，是，你知道每年我们 DJ 都会有很多什么五月第三个星期日还有说当九月快要结束一年播一次的这种歌单，是是我们都是有的啊。 对 啊，今天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啊。刚刚的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哎、 啊，很多朋友听到了之后想要这首歌曲啊，歌单已经及时更新了，现在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嗯、就可以收到今日份早秀的励志歌单。今天歌单确实都是非常的激昂啊， 是 感觉可以给大家鼓足劲儿来一起度过十一假期了。 嗯，当然明天呢就是十一小长假了，首先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当然呢想窝在家里的朋友们呢也不要浪费大好的秋色。今天呢我们的文艺左大左虽然没有出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 话题 当中、但是他仍然推荐了一家拥有超长历史的新博物馆，就是颐和园博物馆哈。 啊，颐和园博物馆当然在颐和园里面啊、但颐和园很大哈、具体的位置呢其实大家如果从北门进去的话就很好找，就是在昆明湖东岸文昌阁的东侧、是一处具有皇家 嘉园林特色的文物博物馆。 对， 那么圆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和艺术特展，作为颐和园博物馆的首展，展品的时间跨度达到了4000多年、 哎、 全面的追溯了福寿文化的历史渊源。如果不想过那种人挤人的假期，来这里看看也是不错的呢。 哎，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颐和园的博物馆啊。当然我觉得十一假期呢，我们大北京的这种展馆啊太多了，大家可以多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啊，一些微信平台等等等等，来丰富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接下来听到的是我们早校小耳朵们今天呢一直期盼了很久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霄云的《星辰大海》。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守护海底的蜂蜜。It's magic, it's magic, 照亮你的心。To your eyes, 有多远的距离？穿过人海，别停下来，趁现在还有期待。 很多小耳朵呢在我们的后台当中说今天的这个主题班会很感动， 受到了很多的鼓励。 哎，是感谢我们的课代表黄霄云啊，今天呢感觉好像 最后献歌一首成功的总结了这场成功的主题班会。 是我们今天说到那些榜样，我觉得呢生活当中或者生命当中肯定还是有很多人给你的一些前行的勇气跟力量，对不对啊？ 嗯，今天特别让我们感动的是很多人提到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对， 他们可能当年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包括听他们的故事之后也给了我们人生前进路上很多的支持。 是啊，很多人呢你看都是爷爷奶奶，我觉得可能父辈的那个力量呢真的就是最终的是不是用自己的说，而是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这种经历来告诉你很多的这种人生道理跟故事，对不对啊？也变成了你自己人生前行道路当中的一些榜样。当然同时呢我们知道这个马上要迎来一个国庆假期了，刚才呢今天一飞一说现在也在回家的路上了，很多人今天还在坚持在上班，上完班以后可能也要奔赴各自的家乡，所以呢希望大家 多项奔赴，好不好？ 希望大家在这九月的最后一天当中，能够从早安音乐秀汲取到很多的正能量， 哎， 在十一假期拥有一个非常开心的时光，然后也可以好好的舒缓一下。 嗯， 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嗯，那么在十一期间，早安音乐秀也是正常直播播出的。 是的，明天呢，我们可能会休息一天。从这个下周一开始，大家继续来锁定一下。 哎，但是明天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嗯，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今天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喽。 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光。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是我自己的身，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却这一次我和我的最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我和我最好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歌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首创来国庆嗨购七天乐，十月一日二日营业至凌晨两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一公斤黄金免费抽，五折基础上再七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